两点整。 卫福部国健署今天指出，凡经医师判定不孕者都适用人工生殖法，停经妇女也适用。一名62岁妇女以人工生殖方式怀孕生子，究竟停经妇女以人工生殖受孕合不合法？国健署副署长陈仁秋强调，停经妇女没有排除在人工生殖法之外，毕竟每个女性生理年龄不一样，各个年龄都可能出现卵巢还有停经的问题，所以人工生殖法才没有定定年龄上限。台湾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敏照指出，一般来说，夫妻一年都没避孕却无法怀孕就算不孕。至于停经是不是属于不孕，从医学观点来看，确实可以算是不孕。例如，年轻女性把卵巢拿掉，更年期停经都是不孕的一种。但是超高龄孕妇不仅存在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孩子也可能染色体异常、生长迟缓、早产，都该一并纳入考量。基隆市信义区深澳国小老师不当管教，在附设幼儿园任教的吕姓女老师，要求犯错的孩子在所有同学面前自打嘴巴，甚至不让孩子上厕所，以致学童不敢上学。家长会长听到不少家长抱怨，查证过后，受到这位老师不当管教的学生多达30人，家长联合向校方反映。基隆市政府指出，校方已经依规定申诫惩处，也将他调离现职，启动教师观察辅导及评议机制。高雄市六合路与和平路口一栋五层楼的三角窗店面，今天中午12点左右，四楼突然冒出了火烟。消防队赶到现场，立刻布设水线灌救，同时出动云梯车救下两位民众，其中一名房客送医治疗。消防队扑灭火势之后，警方访查发现，火警起因一位住在四楼的房客积欠了一年房租没缴，高雄地方法院强制执行查封，男子不满，持刀下楼划伤了一名咖啡店的员工，随后上楼纵火。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涉嫌以低价取得在国有地上的私人教育机构森友学园，涉及此案的一名近畿财务局男职员突然暴毙。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这名男职员几天前死在位于神户市的自家内，警方初步排除他杀，朝自杀方向侦办。报道指出，这名男职员生前曾经处理过森友学园的案子，目前不清楚男职员的死因是不是和弊案有关。森友学园除了低价取得国有地，还有篡改申请文件疑云。这名死亡男职员曾经是财务局一名和森友学园前任理事长龙池泰典直接交涉官员的部下，参与森友学园谈判。森友学园弊案爆发之后，大阪地检署以背信和毁损公用文书罪起诉了相关人，也传唤了近畿财务局的职员调查。日本央行今天宣布维持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正在努力重振经济，大规模的货币宽松计划正是首相安倍晋三推动安倍经济学刺激经济的一大基石。但是尽管日本经济已经连续八季成长，通货膨胀却相当严重，日本央行始终无法把通膨率控制在 2% 的目标。日本股市今天收盘上涨41点，成为10864点，成交金额122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67点，21435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4点，涨幅 1%， 来到245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0点，329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53点，涨幅 1.4%， 1117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86点，现在3094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6点，3486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占收29.290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2.9分，成交金额4500万美元。日元106.67对一美元，欧元兑换1.2313美元。

奔狂奔，你刚刚是情不自禁在唱歌吗？ 对啊， 我们狂奔到了 Friday。 我是不是对你很好，没有放屎王啊？你看看你怎么对我啊？ 那狂奔以后会变成一个隐喻吗？就播这首歌就表示我在路上狂奔的意思。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3月9号星期五2点12分，今天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马上就要来请大家分享你的一周大事 哦。这个一周大事有可能是国家一周大事，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的一周大事。 我们大部分都是走你个人的一周大事路线。 个人一周大事， 本周你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吗？ 让我来看看。 欢迎你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来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的青春不断的被你卷入曲折里，像是变化多端从不曾玩过的游戏，你的容颜像季节变换若隐若现，像是变化无常有命中注定的情景。青春过了一半，还是没找到是风尘沙砾坠入眼中，青春只剩一半，受伤的皱纹和遗憾，岁月陪伴我的孤 桃子姐陶晶莹的青春，感谢很多人的一周大事把我们放了这么前面，就说 哇，一周大事就是青春点点点在线， 对，哥哥妹妹合体了，这就是一周大事。陈先生的一周大事，恭喜你老婆生第二胎了，但是月子中心加生产费用要13万，他要去卖肾了。 Oh my god， 哎，月子中心住多久啊？因为如果说这加起来是13万， 加起来13万，我听起来觉得是还好的。 对， 因为有很多月子中心超级贵， 所以除非如果月子中心住3个晚上，辛苦了爸爸。国庆的一周大事，他去诊所面试护理人员。面试时就说：“哎，那个健保卡拿出来，我要刷你的健保卡，你排队进去看病，然后顺便面试。”他说：“我可以检举他吗？ 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我不是来看病的，你为什么赚我健保费啊？ 对，这样不是福报健保费吗？公布医院，公布诊所。 哎，这样子你是不是也会很尴尬？你要不要去这一间？因为你觉得他不老实。 对，我的话我是不会。” 该检举他吗？如果你觉得就是这跟你的， 我觉得一定要检举的呀，不要去这家面试。 这个检举要去哪里检举啊？ 健保局。 但你的证据是什么？就是我现在回家越想越不对了，我要去检举。然后， 因为我们当初的第一时间都没有好好的录音下来， 对他可能就是说，可是。好，就硬要争到最后，医生就说：“你的确是， 你就是有病啊！ 我帮你看得出来你哪里有病啦、啊！我给你的一些医疗行为、 哦， 我哪里在骗你？我没跟你要吗？我没跟你药膏吗？我没跟你什么什么吗？” 我觉得有些医生的医德真的是好恐怖、哦，好糟哦！ 哎 ，Hibiki 的一周大事，他的小朋友上礼拜五跌倒撞到床脚，哦妈！眼角缝了好几针，礼拜三终于拆线了，希望他没有疤痕，漂漂亮亮喽。 几个弯，也有好几段特别湍急困难，会不会甚至晚找回不同的船帆，承载更多重量却才不孤单。哦，爱是因为我存在，我们认真感慨，是因为青春除了谁改变我的姿态。哦，爱我爱着你盛开，就算黎明走来，一路上我们多了些难耐，过往值得了现在。谁改变我？哦，爱我爱着你盛开，就算黎明走来，一路上我们多了些能耐。哦，过往值得了现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杨丞琳，青春住了谁？你的青春住了谁呢？ 住了你， 住了我，住了你，住了我，住了青春点点吗？ 嗯。 让我想到昨天我在看《小明星大跟班》嗯，因为昨天的主题就是 广播 DJ、 嗯，然后又…… 哎，话说就是因为这一集，然后我还接到听众就是私讯给我说，谢谢我们的陪伴。 哦，对对对对 对, 对，有有有。然后，其中， 但吴玛丽只是很愤怒说，为什么没有找我们？ 就是其中有人又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做广播主题，我第一次看到有 DJ 分享，就是会有传闻说， 就从来不知道哪个电台的深夜 DJ， 然后就是因为深夜没什么人，所以他就在录音间做喜欢的事情，就做爱这样子，然后被人家看到。就以前我就会觉得说真的假，然后什么的。 可是我听过他分享过啦。 对，可是以前我想说真的假的，可是这个深夜做这么久之后，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很在录音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很难？我以为你要说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哎、欸。 不是你在深夜坚持了十几年都办不到了， 我不是办不到，是没有人愿意跟我从事这样的行为啊。 然后大家会觉得电台没有人，可是电台真的至少会有一个工程人员啊。 对啊，但他不是时时在你旁边，他不是一直跟着你，他又不是店员，就是要看你有没有偷东西。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有自己的游戏要打。 我不知道哎、欸，我第二次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我突然觉得那个。这个传闻可信度很低， 没有， 我就不相信 了。这只是你有没有胆量做这件事情而已。 你十几年来没有遇到一个够胆的人，这样子， 就是没有机会，就是没有。我觉得好难过。 子汉的一周大事，他的新工作在加护病房，他要重新学习，但是他觉得十分的充实。有人插个花想问说，马克、 Hi. 你早上不是跟阮老师有那个金融曼哈顿吗、 yep. 阮老师他有缺干儿子吗？ 哦、oh, 我可以问问这、oh, 我可以问问，我真的可以问问。看穿一堆烂货，如果回头也是把着我你脸上走。 Say no sorry 有什么屁用，享受反正被被赤裸。 佩王佩他的一周大事很可怕哎、欸，他今天早上在浴室洗完澡滑倒撞到后脑勺，他说很痛。这个天哪，希望你安全哎、欸！ 浴室，我觉得在家里面啊，有时候其实你自己觉得这是很熟悉的地方，但其实是最危险的地方。就你的居家安全那些有没有做好？你的瓷砖啊，然后你的那些生活用， 有没有 啊、对那些生活用品啊。因为其实滑倒这件事情可大可小，也有人就是滑倒，然后可能撞到奇怪的地方，就撞到，就撞到你身体最软的一块，你就掰了，很恐怖哎、欸。 我有一就是往前往后都很可怕， 啊、 有一次我是往前跪姿，也是膝盖炸裂 啊， 就是 你真的有滑倒过。 你没有在浴室滑倒过吗？ 当然没有啊。 嗯明伟的一周大事就是他妈妈今天看到他们家前面停了一台重机，就问他二哥说、你是不是花钱买重机？他哥就说对啊、他妈就说今天五点之前，所以大概还有两个半小时， 你快点把它还回去。 你没有卖出去还回去，我会把你的车子给砸了。 哈， 他说他妈妈以前曾经有个记录是他在棉被里面玩 GBA， 我不知道 GBA 是什么。 对 ，GBA 是什么？ 我怀疑可能是假设掌上型 电 动 的样子。 然后他说下一秒他的 GBA 就被丢出窗外砸出去，所以他相信他妈说的是真的。 好残暴的妈妈哦！ 给我一点遗憾，让我学学用。给我一点灵感，抱怨成期待。我随风摇摆，我无聊自在。给我一点迷幻，接近释怀。音乐，请你快拯救我。 两位主持人，你们年纪怎么可能不知道 GBA？ 不要怀疑我们，我们没有在 say 节目梗或是什么之类，我们不知道就会说不知道。 GBA Game Boy Advance 的， 我只知道我刚刚看完了一场很精彩的 NBA， 就是马刺跟金州勇士队哦，打到就是打到五马力，就是 传讯息给你， 传 LINE 给我，告诉我说，哎、欸，你等一下帮我播一首歌这样子， 然后 我 才惊醒， 我才心不甘情不愿的从运动彩券店走回来。 他们是正在打还是早上打完 了？正在打、啊， 所以现在打完了吗？ 现在打完了。 啊，你有投注吗？ 我投注 bingo bingo 了。 的青春，刚刚呢就说生小孩， 是青春歌单吗？ 对，因为毕竟我们合体了， 是我们的一周大事， 就置入一下青春。 哇哦！ 刚说到，他说生小孩家坐月子中心13万嘛，他说他住26天在云林 哦， 所以就比较便宜。他说要是在比如说天龙国，他可能卖两颗肾都不够。后面 两颗肾其实就是死的意思。 后面古亭里进来的留言让我笑出来了。他说他的朋友住月子中心一个月就要22万。 对啊对啊， 因为他硬要加钱住 Hello Kitty 房。My youth is yours, tripping on skies, sipping waterfalls. My youth is yours, run away now and forever. My youth is yours, a truth so loud you can't ignore. My youth is yours.Drive. What if we close our eyes? Speeding through red lights into paradise. 'Cause we've no time for getting old. What if body, timeless souls? Cross your fingers, here we go. Oh. And when the lights start flashing like a photo booth, and the stars exploding, we'll be fireproof.My youth is yours, tripping on skies, sipping waterfalls. My youth is yours, run away now and forever. My youth is yours, a truth so loud you can't ignore. My youth is yours.My youth is yours, run away now forever. My youth is yours, a truth so loud you can't ignore. My youth is yours.We'll be right back.

在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这样的烦恼算什么。 他们已经是另外一个世代的青春了，他们是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 Choco 的一周大事说，他确定他一岁三个月的女儿懂得这些单字的意义，是有意义讲的。爸爸， 爸爸， 妈妈， 妈妈， 狗狗， 狗狗， 娃娃， 娃娃， 鬼， 鬼， 鬼， 没有吧，你家的吧。 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 跟着 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一周大事，他买了咖啡机 哦，哪一种啊？ 我觉得人的欲，觉得那个物质就是不停的堆叠。他买了咖啡机是一周大事， 是。 可是他现在加码问个问题，说那我想要买电器柜，哪里有适合可以放的？哦、天哪、 啊！会越来越堆越多东西耶。 但是你买了放进去之后，你看说啊，怕有灰尘，又要买一块什么干净的布把它哦什么盖起来。 会不会最后其实在电器柜这一关他就已经停下，因为他觉得。我觉得我的厨房不配这个咖啡机，我要重新装潢厨房。 太夸张，所以他说啊，如果各位啊听众朋友们，你有推荐的电器柜，欢迎留言让我知道。耶耶耶！一周大事就是报名参加了青春点点点的追思会，感谢你。 三月十八号，我们会在台北花博的流行馆，那是一个很大的场地。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青春点点的结束一周年的追思纪念会，你可以详情上 Facebook 的青春点点点就可以看到喽。 Shen 的一周大事，他现在才发现，各位你发现了吗？这个月的三月三十一号有个玄机， 怎样？三月三十一号怎么了？ 是要补班的哟。 哦，是哦， 啊，因为啊，你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每天就是要来啊。 对对，三月三十一星期天，星期六。 哎，从来没有星期天补过班吧？ 哪一天啊？ 不可能有星期天补过班吧？ 反正那天要补班，到底几号？ 星期六啊！ 哦，星期六。他说他要把去年不能换钱的那个特休就把它休掉。各位，如果我是大家的话，我从三月初就会很忧郁，三月底要补班这件事 情。为什么？ 补班很讨厌呢？ 会吗？ 会。 不能沉默，双脚在战斗，还是要一步步向前走。不能退缩，必须做些什么，一鼓作气全都说出口。还没看清楚的明天，怎么就陪我面对？有你们在我身边，一起追，勇气就加倍。把青春热血回忆都唱成歌，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简单的笑着哭着，爱着你的粉红的过程。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青春愚蠢的认真，冲动的战争，有挫折才会有我们。即使双脚在战斗，还是要一步步一步步走。不能退缩， 需做些什么，你故作气全部都跟你说， 还没看清楚的明天怎么就陪我面对， 有你们在我身边一起追，勇气就加倍，把青春热血回忆都唱成歌，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简单的笑着哭着爱着你的疯狂的过程，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青春愚蠢的认真，冲动的战争，有挫折才会有我们，一起把青春热血回忆都唱成歌，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简单的笑着哭着爱着你的粉红的过程，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青春愚蠢的认真，冲动的战争，有挫折才会有我们， 李玉玺的《我们》。青春玉轩的一周大事说，他的儿子得到了川崎市政要长期的追踪心脏。 川崎是什么？ Kawasaki 啊？ 对对对，我记得有好像有看过报纸在介绍这个病症，但我没有仔细看过，希望这个可以是追踪之后完全康复的。有人说最近看那个三国志啊， 重重重重， 我发现张立东都没有用道具，是不是职业倦怠？ 什么意思？ 因为他以前一开始会准备很多的各式各样的道具，他就道具哥啊，所以就想说最近道具变少，是不是职业倦怠？玛丽，你有这样的时期吗？ 你说职业倦怠的时期， 我是没什么资格说他，因为就算他不准备道具，他的效果也是比我好像千万倍这样。 有到千万吗？ 就是他的脸站出来就是好笑。Morning Musume， 早安少女组，青春 say 啊哈 啊哈，志祥的一周大事，Marcy 合体，就是马克玛丽合体，导致下午两点到四点我都无法认真上班，老板对不起 Go Man 呢。 妈妈的一周大事非常感动，因为她去产检，看到宝宝动动她的小手，动动她的小脚，觉得宝宝平安健康真的是太开心的一件事情了。俊荣的一周大事是礼拜二哥哥晚上开刀，一直到今天晚上终于平安出院了，太棒了。很多人的一周大事可能都跟开刀生病有关，看完这颗又要看那颗，看完那颗又要看另外一颗，就觉得啊，身体健康最重要。我有时候偶尔嗜好就是也会去逛一下那个疾病版，就疾病版有个很我自己觉得很神秘，是你会发现就是有各式各样的 疑难杂症， 疑难杂症是你平常没想过，说什么这也会出事吗？什么这个有这种病吗？就是很多不一样的。然后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人在，因为他就是丢他的问题出来，那也许好像有驻板医生或是其他人有经验，或是什么他可以推文分享。 我就看到有个人在问关于麦粒肿，就跟针眼相关的问题。他意思可能就是说，就跟比如说跟晚睡有关吗？ 跟体质有关吗？到底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 对，如果跟晚睡有关，那为什么那么多便利商店我的晚班大夜班店员他们都不会一直讲针眼等等之类的？我就想说，身为一个针眼的 针眼界达人，我就是针眼一直好不了，开刀被挖了好几次，他还是继续复发。所以你回答了什么？ 我原本要回答，后来想说， 其实你也不知道， 不是就是。因为他的签名档我不喜欢，我就不回答了，我就继续往前推，就看到我忘了是隔多久，他有发另外一篇文章，然后他是有讲痘痘的困扰，他可能他会吃一些比较油炸的食物，就我就是会吃那个是有关的吗？痘痘让我很困扰，痘痘完又有痘疤，然后什么的，我就突然觉得哦，那你这些事情都可以 连结在一起，那就是因为你的饮食的问题， 对，所以有时 候肤质的问题，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从好好的记录自己的生活作息开始，也许你自己就会帮你自己发现你为什么会一直反复有这些事情出现， 因为吃东西真的超级重要的啦，吃的健康，尤其现在可能大家觉得因为方便，然后我就吃便利商店，可是那个有人在你面前用心做出来的 料理 、然后那个东西其实它是有温度有分量的，对，然后当然就是你更细心的话，你会知道什么东西是营养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对，那当然就是人很奇怪，都会觉得不好的东西其实比较有吸引力，也很甜的啊，炸的啊， 坏男人啊， 对啊，但就是如果只要你有想到的时候，让自己多吃一点好东西吧。 有人的一周大事是关于麻辣鲜师要拍电影，是拍电影版吗？你会感到非常的兴奋吗？ 是我每天必做的重要课，也要预习每一个讨他喜欢的重点，再复习他说的情话一遍又一遍。 一开始学会有太多疑难杂症，每个人生都有这门必修课程，全新的辅助才能得到满分，请大家给我一点掌声，青春真伟大。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教学多年，看到孩子们面对课本死背已经不是最可怕的了，更糟的是见到字就背，背不完也不理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知识核心阅读法，教学生将大量课文去无存精，快速掌握知识核心，达到长久记忆。快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当场体验知识核心阅读法带给孩子惊人的进步，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两天一夜只要4735元起，三天两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张静妈妈，我们是不是快要有家？ 对呀，家的墙壁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粉红色的。 我喜欢黄色的。 我喜欢花的。哎呦，我好呆哦。 欢迎大家一起来

虽然辜延卓云和辜怀如辩称搬走的会晤资料都是辜延卓云的私人物品，但是党产会约询相关人一致都说，这些物品包含了各处是95年以前的档案资料，共计170箱。党产会强调，辜延卓云和辜怀如涉犯刑法业务侵占罪。内政部撤免了辜延卓云妇联会主委职务，不仅没有返还保管的账册档案，还指示他人销毁，也涉犯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毁坏政治档案罪。刘姓助理共同协助销毁账册和档案，一并告发。旅游业者透露，中国不再换发带团来台的领队证，现行领队证全数到期之后，陆客团来台就将归零。观光局今天指出，经过了解，中方没有明文禁止赴台领队证换发，外界说法不正确。观光局说明，中国前年11月新修订了旅游法，删除领队证，同法规定，中国出境团体旅游事宜导游证为领队人员的资格资料，两证合一，属于通案，不是只有中国来台旅游团，而且两证合一之后，领队导游都能带团。另外，目前中国人民来台旅游采专案管理，领队人员需要领有中方核发的赴台湾旅游领队证才可带团，但是中方没有明文禁止赴台领队证换发，现有领队证也足够使用，中国禁止换发领队证这样的说法不正确。西北市双溪区牡丹溪附近发现了山枪的尸骨，东保处救援队沿着牡丹溪上游搜寻，寻获两只只剩残骨的山枪尸体。当地养殖水鹿场几年前曾经爆发的人畜共通的结核病，以致许多水鹿弃养，两者是不是相关还要查证。动保处人员马上在现场消毒，但是尸骨已经无法检验，后续将加强巡查，追踪有没有山枪大量死亡的情况。发现民众告诉动保处，朋友跟他提到，大概半个月前，牡丹溪附近看到超过20只的山枪尸体，他当天马上去了现场，看到了3只山枪尸体。动保处指出，山枪属第三级保育类动物，也是台湾鹿科动物当中最小的一种，为台湾特有亚种。山枪生性胆怯，容易紧张，一旦太紧张可能引起横纹肌溶解症、肾衰竭，甚至休克死亡。农业局指出，这次山枪死因不明，需要进一步调查，也提醒民众，如果在山区发现野生动物尸体，千万不要用手触摸。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01点，成为2146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6点，涨幅 1.08%， 245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8点，330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76点，涨幅 1.6%， 来到111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18点，涨幅 1.04%， 3097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6点，3486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41点，成为10864点，成交金额1228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29.296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3.5分，日元106.68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316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强烈大陆冷气团和辐射冷却影响，今天到明天清晨，中部以北、东北部沿海空旷地区和马祖、金门夜晚清晨低温都在10度左右。北部预测气温13到15度，中部16到19度，南部20到22度，东部16到18度，澎湖15到17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别人的肯定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肯定跟别人不一样。Lexus LS350 搭载高性能 V6 3.5 升引擎，时速手自排，采用新时代后驱底盘，前进征途，灵活驾驭。 LS350 全新导入，震撼价337万，坚持自我，世界随行。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春天什么会盛开？ 新花朵朵开，良友旅行春季行程玩不完，

假如我推荐我觉得什么片好看之前，你可以先举两部你爱的电影。我比如说我喜欢骇客任务，我喜欢居然一时想不出来，我喜欢骇客任务，我喜欢世界末日， 好， 我也喜欢黑豹。这样会不会比较有那个帮助？ 可以。 还是你有喜欢？我喜欢闺蜜一，也喜欢闺蜜二， 还喜欢小时代。 这世界什么可以被留下，都在一瞬间，努力的汗水背后的信念有没有改变？我奋力起身看世界，有多少美梦在追随，沿着地平线不停地往前，翻滚吧，美丽的旋转世界，用力的翻滚吧，管它在正反之间，翻滚吧，用热血飞上青天，只要翻滚吧，就能把大地变成天。倒立看世界，不让泪流下，大地变成天，世界其实没改变，我奋力起身看世界，有多少美梦在追随，沿着地平线拼命地往前，翻滚吧，美丽的旋转世界，用力的翻滚吧，正反之间，翻滚吧，用热血飞上青天，只要翻滚吧，就能把大地变成天，翻滚吧，美丽的旋转世界，用力的翻滚吧，管它在正反之间。 翻滚吧，来自于乱弹阿翔。本周呢有一个大片上映了，这个大片一出呢，可能你原本想说哈，我想看那些电影还来不及看，我要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听数跟场 次全部都没啦。 是谁？ 而且其实就是因为这部大片上映，所以好像其他的片也会闪一下，就不想跟他正面交锋。 天哪，这就是传说中的风光上映的意思吗？就我一向来大家都闪，也没人想跟我抢这样子。 同时也是没有想到自己也活到这个岁数了。就是当别人就是小朋友在说欸你有去看过那部片的时候，然后我心里面会想说哼，你有看过原版的吗的那种感觉，就像很久以前，譬如说，《决战星球》《星球崛起》系列的时候，它可能其实是70年代的时候的电影，可是对我来说，我不知道。我那时候看以后觉得，哇，星星统治地球啊！ 可能你旁边另外一个世代人就觉得， 可能大叔会觉得说，你知道这其实是以前的科幻小说嘛？他可能还会讲这是小说、哦、这样子。好，这一部呢，就是电玩改编的《Tomb Raider》《古墓奇兵》。 未问先猜，强强应该会去看。 对啊， 因为我记得他是那个《古墓奇兵》粉丝。 对对对对，就曾经有在这个电视游乐器里面，着迷过《古墓奇兵》，着迷过 Lara Croft 的人。对，以前呢，Angelina Jolie 也是因为这部片开始翻红，跳了好几番这样子。 所以这个新的女主角也有可能咯。 对，我们就敬请拭目以待。他之前的成名作品是《丹麦女孩》。 ACDC Highway to Hell。欢迎你来推荐你最近看过的喜欢的电影，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你推荐的新电影前面再加两部你喜欢的电影，让觉得说哦，你喜欢这个，你喜欢这个，那你推荐这个对我来说格外的有意义，我会觉得我也喜欢。刚刚呢，在整点报新闻的时候，然后古婷蔡英文就在这边弄控新闻。 是， 我想说，哎，那我来问他好了。我说，哎，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电影蛮喜欢的？他说， 他应该会想要去看，他应该有去看《花甲》吧？他以前这么迷。 他跟我说，我最近又看了一次《变脸》，好好看。Face off， face off。 天哪！ 大家看不到我在模仿那个 尼可拉斯凯奇。 Face 说到 Highway to Hell， 刚好本周有一部上映的是恐怖片，然后这部片呢叫做《缪尸》。 缪尸， 尸当然就是尸体的尸， 不是尸尸的尸。 对，可是它英文片名叫做 Muse， 所以是缪斯变成缪尸。 对对对，可是它英文片名叫做 Muse， 所以中文的翻译是 故意的， 有点有趣这样子。然后是欧洲那边合拍的，西班牙、爱尔兰、比利时、法国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故事呢是关于有一位教授，他因为意外失去了女朋友，那经过一年的疗伤以后重返工作岗位，可是呢他会一直梦到一个奇怪的女生，然后狂梦到这个噩梦，梦了三个月之久。然后一直梦，他想要找出这个梦里面的神秘人物。在预告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女生，好像是警探之类的，这样子。然后他说，因为他梦到那个女生，然后梦到一个凶杀案，然后隔天他在报纸上就看到说，就是他 预知梦。 对，然后警探说这是预知梦，就后来这个警探不知道怎么样，他好像也梦到同一个人。然后他说这是一个 sign， 他要我们去找他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们就真的一起去一个古老的屋子里面，去找到底是谁要召唤他们，谁在 calling 他们， 来解开我这个事件就对了， 来寻找我。结果发现是恐怖的七姐妹。 什么啦？ 就是那栋房子里面有好像有七个姐妹，然后我刚刚在预告里面看到那张照片， 太多了吧， 有够 creepy。 然后他们还开始讲说第一步是要先什么请君入瓮，就要先就在你的梦里面弄，然后把你找来。第二步是怎样，第三步怎样，第四步怎样，最后就是 要他的灵魂。 对， 下着冰冷的雨，一样的尘埃，一样的在风中堆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亮的月光，在 App 上有留言呢，我觉得大概有两三个人以上推荐他们最近喜欢看的片。第一个浮出来的是我自己也非常好奇的《水底情深》 哦，对 ，Fish。 而且就是在奥斯卡结束之后，其实会搭着影片跟奖项会推升一波的那个票房，可是。其实已经很少听在演他了， 对 对， 还是要讲，都是因为古墓奇兵。 也有另外就是，可能他本来就不是大众主流市场啦，对啊，所以现在片商都大家就还是想要赚钱嘛。如果是黑豹的话，大家就一定还会继续，对啊。 然后另外一个除了水底情深，还有很多人加上可能在一期上面有跟欧马克互动的都说我去看了镰仓物语、 哦、 温馨感动。 上个礼拜的电影，上个礼拜上映的电影。 然后有人说怎么没有人推红雀呢？ 红雀玛丽看 了。我有小推了一下，但是因为我看到红雀有几个疑问，这疑问可能要仰赖我的那个。 你说要我看完以后再告诉你啊。 我很多电影看不懂的地方，我就是要等欧马克看完之后再跟我说我不解的地方在哪。 那如果没有去看呢？就让它成为 你 人生当中 的一个谜。我觉得你总有一天可能会看到。 真的吗？ 红雀应该会看吧？我觉得 那个时候我只觉得看到红雀，然后是 Jennifer Lawrence 演的时候，然后我心里面第一个浮现的感觉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为什么？ 你还记得他之前爆出艳照风波吗？对对对，就是那时候他正红的时候在拍饥饿游戏，对，然后就他的裸照被大量的对散发出来，对，可是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他反而会觉得更加的没有关系，可以去做一些裸露的东西，对啊。 但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是为了他的 肉体 要去看 的 话，就是我觉得也是不用太在意说他在里面有露点欸，他在里面全裸欸，就是我觉得那一件事情放到红雀当中，他不是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新闻把这个点拿出来做新闻，好像说你为了这个吸引他去看电影，但是其实他里面有太多其他你可以讲的东西了，这样子。哦， 这个世界就这样子 啊！而且我觉得他在里面裸露，就是他那个身份，就是那都是很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事情，不会让你觉得说啊，他脱光了，就是你不会这么的震撼。 对对对，就是他不是一个， 不是故意加上去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人总要学会软弱，曾经活着痛着你也能轻松看透，我用我的无赖遮掩谎言，从前我太好骗，荒唐剧情是都会上演，你用你的正义对抗可怜善变虚伪的世界，罪恶美我撕裂，不来真心了一切胡说好几遍，正义败给了邪恶世界，多危险！如果生命真的有极限，我会冲破所有的界限，毁灭。 有枪的人物就像有麦的阿嬷。 Now take your best rhyme, outdo it, now do it 1,000 times. Now let them tell you the world no longer cares or gives a fuck about your rhymes. And as I grow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I might go out of mind. Cause how do I ever let this mic go without a fight when I'm made of fucking tightrope out of twine?But when I do fall from these heights, though I'll be fine. I won't pout or cry or spiral down or whine. But I'll decide if it's my final bow this time around. Cause I walk on water. But I

是艾戴尔这一首 Skyfall，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欢迎大家来分享你最近看了什么新电影，或者你打算去看什么新电影。 本周的台湾上映真的都是动作片呢。刚刚讲到《古墓奇兵》，然后刚刚说到那个《缪斯》，它其实惊悚啦，又惊悚科幻。其他另外两部也是动作片，而且很妙是。竟然同一周在台湾上映有两周西班牙片，哼，你不觉得很难得吗？ 很多元。 对啊，好，另外一部的西班牙文片子呢，叫做《英勇勋章》。好，这个《英勇勋章》的英文片名叫做《Rescue Under Fire》，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黑鹰计划》啦，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黑鹰计划》非常非常红。 哎、欸，你意思说我们那个年代，刚有人说，那请问马克，你到底是几岁啊？ 我几岁哦？欸、我之前不是一直说我38岁吗？眼看这38岁就要到了，好可怕哦、喔！ 已经从 真的很可怕， 从变说谎的人到我， 对啊， 我没有说谎， 对啊，好，反正我真的差不多30几岁了。好，然后这一部电影呢，就在说在联合国的联合部队是美国跟西班牙，他们在阿富汗北部的地雷区、那个时候，他们在反正在进行任务的时候，有人伤亡了，然后西班牙的那个救援直升机就要下去救援，结果没有想到去 误触地雷吗？ 没有没有，他停的时候他没有停好，然后砰，然后直升机就 炸掉， 没有炸掉，他就倒在那边，就倒在那边以后，他们就搁浅了嘛，就是因为附近都有塔利班的士兵，所以之后呢，就是其实就真的就像黑鹰计划，就要再派一队人，需要把那群人就要去救那几个人，把他救出来，而且主事者他除了要救这些人之外，他还说：“我连直升机也要一起带出来。的一个故事，这样子。 刚刚那句话好狂哦！ 对，就是很狂的一个计划。好。 拯救直不是在片名，不是拯救直升机。 英勇勋章， 英勇勋章。 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都是彼此的缺口。 刚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我真的觉得这施主只有你自己帮得了你自己、 啊、 因为你的问题太极端了。他说，那如果我今天晚上就想去看电影，那你们刚刚都有提到了镰仓物语跟古墓奇兵， 我该看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真的是完完全全不同类型的、欸， 你就挑一个你想去的影城， 连讲的语言都不一样、欸， 哎，你最适合的时间， 连肤色都不一样、欸， 哎，就进去吧。 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透明，爱情里需要的珍珠，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忽然间，手指勾到口袋里破洞，你的笑。就在我耳边熟悉吹动，不能下战斗中，太渴望你的心中，才懂寂寞是奢侈的感受。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珍珠，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 哈林庾澄庆的缺口。 哈林。 还有一部动画片，其实从上个礼拜就很多人在推荐，然后有一次我听到那个 Maggie 的节目， Maggie 也在推荐，然后他也很开心有人推荐去看，然后也喜欢，就是蒙牛费迪南。 哦， 但我刚刚看到有人说就看到会很感动，因为他讲斗牛的故事，光是讲斗牛两个字我就觉得好像看了会哭。 这一部预告片我看了以后是完全没有感觉的， 他预告就是在讲费迪南的， 我完全不会想看的。 OK， 怎么没有爸爸妈妈跳出来说这礼拜啊，我有看啊，跟我宝宝看了巧虎的绿洲。 哈， 巧虎的电影啊。 哎、欸，这上面没有哎、欸。 巧虎是神呢、欸。 嗯，你不要一直逼我得罪人。这个礼拜呢，第四部上映的电影叫做《玩命飓风》，然后它同样也是动作片。 嗯， 它是一个就是金融犯罪的抢劫片。它已经先算出来说，哦，有一个 飓风，不是在讲一个灾难片， 是一个灾难，是一个灾难，是哦，又有龙卷风，但是同时哈、哦、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有6亿美元的旧钞会经过那个路上，然后 经过龙卷风吗？ 对对对 啊，我要去捡钱是不是？因为他可能会被卷走。 就是一群，他们是高科技的智慧犯罪集团，他们想要，因为刚好天时地利人和，对不对？就是天时就是刚好有那个风， 龙卷风来了， 地利也是，人和就是刚好那时候那个旧钞要换过去，要经过那边，他们要借由这个机会，然后去劫钞这样子。但同时呢，这个天衣无缝的完美抢劫计划，可是却被一位财政部专员凯西，他觉得嗯对哦，好像是有蹊跷哦，于是就变成他们两边的斗智大对决。 这部片被你讲了，我很想看。艾莉提之歌，也就是《街舞少女艾莉提》的主题曲，看完就是不知为何，我每次看完这部动画都会有种淡淡的惆怅感。 嗯， 最近呢，就是因为电台有时候电台同事也蛮常看新片的。 嗯， 前一阵子我嗜好就是听他们在跟我分享《闺蜜二》的剧情啊，一些桥段啊，然后特效啊，对话啊。很舒压哎、欸，当然我相信，如果我自己在电影院，可能不是那么舒压。可是就是看各方的人嘛，不只是电台的人直接跟我讲，也会有听众说私讯我说你看了吗？ 要去看、哦？ 要试试看吗？它真的会超越你的想象哦！ 下次玛丽电影院才有东西可以讲哦。 有一部很久很久的电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上个礼拜、我才第一次看它、叫做《斗阵俱乐部》 哦、oh, ，Fight Club。 对，我从来没有看过，就一直错过、 哦、 错过再错过。然后 96年经典呢？ 哦， 经典。 什么叫做超经典？ 是不是经典？就是不管你隔了10年、20年再看，你都还是会震惊于，就是天哪，走得好前面 ！Oh my God！、你看哪？9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

歌金曲。 跨出一步，距离梦想就近一步。霸王级旋风林志颖强势回归乐坛。 嘿、hey, 跟着节奏动，烦恼全部甩脑后，搭载梦想就启程。车窗外风景冻结，心情飞离个地平线，我把自己都超越。方向灯指引着新的方向，大道上充满前往归属的方向，全力加速吧，大声歌唱 You and me, You and me, You and me。 走吧，一步之遥就梦想，尽情的挥洒飞翔。走吧，一步之遥就梦想，梦想的烟花绽放。 林志颖追梦音乐巨作，金曲歌王林俊杰操刀助阵，金曲奖导演张石林量身打造 MV， 港台粉丝横跨25周年的美好回忆再度上演。林志颖最新单曲《一步之遥》。 来自美国的全球投资专家 T. Rowe Price 普信卢森堡系列基金首次在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开放申购。普信卢森堡系列基金台湾总代理万宝投顾02-6608-3998。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张涵雅。 哎呦喂呀，哎呦我操嘛，哎丢啊丢啊，不能哎到啥个门呀？把公聊卡丁上，那是个冰冷，丢一滴浓墨被揭灭完，空中的梦想家。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节目最后呢，为你送的歌曲是来自吴汶芳的《总有一天》。 谢谢你们这个礼拜的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未来每天的下午，1到5的下午，2点到4点见。You're awesome， 你很棒。 如今，笑脸或泪水为自己留着。而离开是天亮以前准备的功课，而道别留给重逢那一刻。总有一天会离原地越来越远，总有一天要说再见，眼泪手松开后，只剩纹路的错综。接受现在的我回归一无所有，别过头，太多的曾经再也带不走。黑暗中